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玄武归魂师强大的防御力来自他们的龟甲，此时龟甲出手，他们自身的防御力大幅下降。唐三不是没有想过让小五去攻击对方的控制系魂师碧鳞蛇独孤雁，但那毕竟太危险，独孤雁身上的毒素是唐三没把握能够解除的。但是小五离开了这边，此时唐三就要以一人之力面对两个魂力比自己高上六级的对手，他能够抵挡得住吗？唐三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自信的微笑，因为他不只是控制系魂师，同时他也是唐门弟子，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武技才是他真正的底牌。脚踏鬼影迷踪，唐三在抛出小舞后不退反进，迎着四面飞来的龟甲盾冲了上去。玄天宫内劲澎湃，双掌已经变成了莹润的玉色，四面龟甲盾看似封死了唐三所有的去路，可不知怎么回事，在鬼影迷踪一圈一绕之下，竟然让他避开了正面的锋锐。紧接着唐三的双掌同时拍上了最左的一面盾牌，身形再闪，又是两掌拍中了另一面，控鹤擒龙劲发动，将那附带着强横魂力的龟甲盾引得飞了出去。眼看四面盾牌就要撞在一起，两声闷哼同时从石家兄弟口中发出，连接在龟甲盾后的魂力光芒骤然收紧，四面盾牌强行改变了方向。 糟了， 这一次轮到唐三脸上变色了，并不是因为他担心龟甲盾会伤到自己，有着鬼影迷踪步，他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被这种笨重的武器命中。他之所以吃惊，是因为龟甲盾的目标变了，不再是自己，而是他身上释放出的蓝银草。刺耳的割裂声密集响起，唐三身上释放出的蓝银草在那四面强横的龟甲盾急速旋转之中，竟然被足足割了有一半之多。尤其是那几根连接在其他史莱克七怪队员们身上的蓝银草，更是被全部割裂，一下子就破开了他们七位一体的阵型。 这两个看上去沉稳的玄武龟魂师，绝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他们真正的目的固然是要攻击我，可更重要的是先破坏我方的联手之势。 此时小五已经成功翻越四面盾牌覆盖的范围，眼看着对手两名玄武龟魂师已近在咫尺，一丝心悸的感觉突然从唐三心底升起，他几乎是下意识向小五发出了提醒： 小五小心。 那两名玄武龟魂师从始至终都还没有用出过他们的第三魂技，他们既然拥有强力防御武魂，又怎么会在抛出龟甲后就不考虑自己的防御了呢？ 正像唐三预料的那样，两名脸色凝重的玄武龟魂师身上同时亮起了紫色光芒，千年魂环技发动。小五自然听到了唐三的呼喊声，但此时他的身体腾在空中，根本无法改变前冲之势。关键时刻，小五也展现出了他快速的应变能力，第二、第三魂环同时闪亮，美眸凝望，带着强烈的红光看向了左侧的石墨。柔骨魅兔第二技能魅惑发动了，魅惑的效果是根据对手的精神状态令其处于僵直状态，僵直时间根据双方精神能力差距而定，如果双方精神力差距过大会引起反噬，像当初的赵无极就是直接反噬了小五的魅惑能力。而眼前的两名玄武龟魂师与小五之间显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虽然僵直的时间会很短，但小五那一瞬间爆发出的魂技还是获得了应有的效果，石墨整个人就呆了一下，身上的紫光也自然暗淡了少许。就趁着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小五的瞬移技能发动，整个人虽然依旧在向前冲，但是凭借着瞬移能力平移5米躲开了正面。诱敌深入，这本是唐三之前用来对付玉天恒的办法，此时却被石家兄弟用来对付小五。玄武龟魂师的第三魂环技能直到发动后才令人明白了他们的恐怖， 那切开了唐三蓝银草的四面龟甲以肉眼难辨的速度骤然回射，龟甲都在紫光的渲染下骤然爆裂成16块菱形的碎片，瞬间爆射几乎封死了两名玄武龟魂师身前的所有范围。如果此时小五腰间还有唐三的蓝银草，那么或许唐三能够将他拉回来，可现在人在空中，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凭借。玄武龟魂师这龟甲爆裂的魂技是一个面积性的攻击，主要用途是保护自己还有攻击敌人。十家兄弟的龟甲各自碎裂成32块，围绕在他们身体周围10平方米范围剧烈旋转，强烈的破空声已经令龟甲覆盖范围内的空气变得一阵扭曲，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而石家兄弟两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横向分开，不但让这第三魂技龟甲炫舞发挥到最大程度，也避免了彼此的相互碰撞。小五横移5米，虽然避开了正面的龟甲，但却没有完全避开龟甲的所有攻击，娇躯在空中翻转，雪花飞扬，小五惨哼一声，身体被龟甲上的大力带起，在空中横向旋转数周，朝着地面跌去。眼看着小五落入对方龟甲玄武攻击范围之内，唐三心胆俱裂，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小五， 蓝银草终于追上了落下的小五，缠绕在他腰间，将他快速拉了回来。小五双眸紧闭，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右臂、右侧腰部以及大腿处血肉翻卷，鲜血已经染红了小五的半边身体。更为严重的是，玄武龟魂师的魂力渗入体内，已经震伤了他的内腹。唐三的心跳几乎停止，右手在小五伤处周围快速发力，封住血脉不让他流血过多，另一只手按在小五背后，柔和的玄天功魂力快速输入，结合小五自身的魂力驱除着入侵的禁忌。龟甲在空中融合，重新化为龟壳覆盖在两名玄武龟魂师身上，他们的攻击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效果，不但切断了唐三与史莱克七怪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更重创了小五。本来石家兄弟也没想过要用第三魂技，毕竟秦明之前提醒过他们不得杀伤对手，但玉天恒的重伤同样令他们极为愤怒，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流露什么，但是实际上内心早已怒气勃发，这才有了全力以赴攻击的局面出现。 上！ 独孤雁大喝一声，张口又是喷出一口浓雾，令斗魂台上的毒雾更加浓郁。奥斯卡的小腊肠效果已经开始有些不足了，两名玄武龟魂师大踏步地朝着唐三的方向冲了过来。他们很清楚，只要能够击溃这位控制系魂师，那么今天的这场团战斗魂就将结束。黄豆战队配合同样默契，眼看着这边小五受伤，唐三即将面临玄武龟魂师的合力攻击，还有后面碧鳞蛇的支持，他们同时向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发起了全力攻击，目的很简单，就是不让他们有去救援唐三的机会。当然，小五的受伤同样点燃了史莱克七怪众人的怒火，马红俊再也不顾节省魂力，凤凰火线在空中勾勒出一副恐怖的火焰画卷，朝着风灵鸟魂师御风攻去。 风起云涌， 关键时刻御风不再保留，紫色魂环光芒大放，漂浮在半空之中，双翼剧烈震荡一下，一层青色如云般的魂力波动骤然释放，迎着马红俊的凤凰火线拍了下去。青色的魂力在空中凝聚成巨大的鸟形俯冲而下，与马红俊的凤凰火线剧烈碰撞在一起。强大的压力和小五的受伤彻底激发了马红俊内心的凶性，尽管他的魂力比对方弱小，但此时此刻身上的凤凰火焰却无与伦比的剧烈燃烧起来。浴火凤凰技能全力开启，从身旁的小奥手中抓起一把香肠送入口中，再次喷吐出强烈的火焰。 必须要挺住，一旦我抵挡不住，让小奥和蓉蓉受到伤害，七宝琉璃塔的支持也将立刻消失，对我们只会更 家不利。 紫红色的火焰在马红俊极限爆发之下渐渐变成了深紫色，那原本应该破火而入的第三魂技风起云涌竟被强行阻挡在外，明明是能量形态的鸟身居然开始有着燃烧的趋势。从马红俊身上，玉峰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压力，尽管他作战经验丰富，但这种情况也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当然不知道此时的情况就像上次唐三面对狂战队那名蜘蛛女魂师一样，这是武魂等级所产生的威压。马红俊拥有的武魂是凤凰，尽管是邪火凤凰，但也是凤凰的一种。凤凰乃是鸟中之王，掌管着天空的强者，在等阶上自然是风灵鸟所不能相比的。因此尽管玉峰的魂力高出马红俊许多，但这武魂之间的压力还是无可避免。当然也正是因为双方魂力的差距，这种情况才在马红俊自身潜力被激发出来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竹青，幽冥白虎。 戴沐白口中虎啸大作，作为史莱克七怪的队长，眼看着小五受伤，他又怎能不怒？此时此刻他终于不再有所保留。大师在团战开始之前就曾说过，如果史莱克七怪想要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那么关键就在戴沐白、朱竹清和唐三三个人身上。其中他所指的戴沐白和朱竹清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实力，毕竟戴沐白和玉天恒相比还要弱了一些。他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戴沐白和朱竹清之间有一个秘密，武魂融合的秘密。伴随着虎啸声，原本已经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的戴沐白全身再次膨胀，白色毛发混合着黑色虎纹从体内疯狂涌出。朱竹清轻咬背齿，全身覆盖着淡淡的黑光，身体飘忽，看上去竟然像是透明了一般，朝着戴沐白冲了过去。 不好，是武魂融合技，奥斯罗全力以赴。 此时玉天恒再也顾不上自身魂力下降的危险状态，已经渐渐无法支撑的雷霆之怒在近乎透支的状态下强行点燃，巨大的龙臂抬起，在龙吟声中又一次发动了雷霆万钧。这一次他凭借着最后的魂力强行约束着雷霆万钧的能量，集中朝着戴沐白和朱竹清方向发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